姐，林化备好。 退下。 是。 怎么就不要我呢？哼，他呀，他

阮妈妈啊啊，俺接红绳，你来的好，张成我的意，你看看谁是真金，哪一个是黄蜂。 我是越看越爱，我非掐他一朵儿戴上。 阮妈妈，你给我们放着吧。 你看，你看。 进去，进去。 姑娘啊，咱们回去吧， 天色还早， 老爷知道会犯唠叨。 我这口中可 怎么那么巧？ 阮妈，你去打水烧。 什么？您让我烧水去？ 庄妈妈，你可是一不能走啊！ 哎，走走走走。点点头，我明白了，他知我走为的是把你瞧。 庄妈妈， 你先进去，别让他看 见。 哎，走走走啊！你看我这就大步走，我大步走。哟，这里边有计策，他完全不知晓。他要是知道啊，那鞋铺搬家满漏事儿，八成要遭逃。 妈妈，你快去！ 我一会儿就回来。 阮妈， 哎，走走走走走，我快点去，我快点来，我快点跑，我让他们两个见不着。 开关呀！

向某时到，咱们抢先子时到，到了门前吹唢呐，哒啦哒啦哒滴答当哒，哒啦哒啦啦滴滴答，滴答当哒当哒滴答噔噔，放鞭炮，噼里啪噼里啪叮， 好，这是什么呀？ 二踢脚。 捉住尊亲，掐着脖子把香烧，拜完了天地再把洞房闹，生米做成了熟年糕，亲上加亲谁也管不着，谁也管不着， 成，就按二大妈说的办， 咱们打扮去。 老头子， 咱们那边去。 Oh! 老头子不愿意，趁早把闺女放回灵，要不然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，打官司你也不能赢。 反正是拜了花堂入了洞房，十拿九稳，我们是亲上加亲更进一层。告诉你这个村我是出了名的不好惹，二大娘我也不信个省油的灯。我看你呀狗拿耗子多管闲事， 老张家倒了霉，碰上你这个暴君 骂我那么见他，我非打你个脚不压子冲上车边扔， 我打你个脑袋瓜子冲下 车边扔，我一巴掌 你打个女友 打扇得你嘴斜带脸肿， 我一拳 怎么样打呀打呀， 找你个无眼 你敢，你过来过来过来过来， 这妈妈 哎呀妈妈 成熟饭， 月娥真的拜了堂了， 拜了， 你还真先斩后奏。 那你说呢？ 我还有什么说的？我的夫人呐，常言道，胳膊大腿不能往外拧，我只好前来做主婚。 是什么？ 她是丈母娘，我是老丈人。 你真可人疼。 学生假尊英，见识不好赶紧躲， 弟弟母亲、啊、 哎呀 你娘 去， 不能见他，跟我走。 别有心， 送入洞房，饮了喝饭酒，见着喜神娘，端端正正，大大方方，端端正正，大大方方，女尊清，并肩同坐红罗帐，我们是成对又成双，双双对对对的双双不慌又不忙，我做了新娘，我携那姜太公稳坐在钓鱼台上，他问我一言，我在搭腔，问姑娘窃逃鸠占是何缘故，我与他表姐表弟自幼配鸾床，我三眉六张扬哟， 表弟王尊清， 你又是何人呢？ 尊清之表兄家尊英也。小姐，那日思如花园甚是貌美，千通啊千通，此见小姐一面顿生爱慕之心，阮妈妈又愿从中为媒啊，小 岁， 各自连翅各双飞， 感谢我妈巧合配， 我怕定情 花飞泪。 听众朋友，王丽晶等演出的评剧《花为媒》到这里就全部欣赏完了。听众朋友，再会。